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只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So what， 那也不妨碍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有限地预备过冬，无力的晚风轻轻抚烫我面容，像在叫唤我，时日又在晚风里飘纵。甜梦贪晚风，不知不觉染红，让这爱悠悠像晚风，无奈风太急，匆匆吹破了梦魇。若说这是爱，无奈现在觉得有点重。旧事在我心中纷扰着，余情难可再度重现。风里飘，辗转秋意更浓，让我带着笑，悠闲地预备过冬，无让空虚，一生支配我命途，让我放下爱，自然地在晚风里飘送。 现在3:03，我们正在收听到的歌手，他的歌就是耳边听到这首《冬》。相信很多人对于徐小凤的声音非常熟悉了。秋意渐浓的时候，就是立冬到来的时刻。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立冬节气，所以把这首歌带给大家。 旧事在我心。我带着笑，悠闲地预备过冬，无让空虚，一生支配我命途，让我放下爱，自然地在晚风里飘送。 小凤东。 我放下爱，自然地在晚风里飘送。 10月7号，周三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想问一下大家，今天吃饺子了没有？我估计可能午餐有的人已经点了饺子，那如果说中午还没有吃到饺子的话，可能下班回家之后就会有吃到家人啊热腾腾端上桌的饺子了。在冬天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增加衣物，戴帽子、围巾、手套，御寒保暖。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也多希望能够跟温暖的人、温暖的事能够在一起。今天直播间不太一样，以往的和你一起唱呢，戴毅都是一个人孤零零的在直播间，然后呢电波那一段有很多朋友在收听，也可以通过微信，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跟戴毅保持互动和联络。那今天不太一样，因为直播间里面多了一个很温暖的听众，他戴着耳机听我刚刚的开场白，同时呢他也是一个眼睛里面闪烁着温暖目光的人。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做客北京音乐广播的小木。小木你好。 你好。 来跟北京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不要紧张。 沐浴。 你的名字沐是穆桂英那个沐对吗？ 对对对。 玉是哪一个字呢？ 玉是上面一个日，底下一个丽的那个字 啊。沐浴，你的名字就让人想到了满满的冬日的阳光。 对、啊、 特别的温暖， 就是站在阳光底下嘛。 啊，真的，现在我在直播间里可以看到，因为正好是因为灯光的缘故，或者是因为我们两个正好是四目相对这样一个位置，沐浴的眼光当中满满都是那种璀璨的光芒和能量。所以我希望尽管是第一次做客直播间，你也可以保持一种比较放松和自然的状态好吗？ 好的好的。 喜欢刚才那首徐小凤的冬吗？ 喜欢，很温暖。 很温暖哈，尽管是第一次听。 对。 那平常喜欢听什么样的歌？喜欢偶尔唱唱什么样的歌？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一下吗？ 可以啊。就是其实近几年听歌越来越少了嘛，因为生活的工作的关系嘛。 哦。 但是上学的时候会听一些歌。在人生比较怎么说不如意的时候，会有一些歌确实让你能够感同身受的，从心生出来一种我也是这种感受啊。他唱的时候肯定是怎么样的。 就是说其实有很多音乐还是带给你了很多的能量。 对。 让你在很多面对一些困难和一些困境的时候，他给你一些斗志和一些勇气。 可以这么说。 其实小木呢刚才说在遇到一些不如意的状况，他其实用了一个很简单的词语一带而过，但实际上在我们进入到直播间之前的时候，我很高兴能够有一些时间跟沐浴简单做了一些交流，知道了一些他的经历和故事。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可能当我知道这些故事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办法用几个字就一带而过的。就是你听到我的声音已经开始颤抖了。所以我想把更多时间交给沐浴，来告诉给大家为什么他会对于音乐有了更多的期待，为什么他今天会做客到直播间，他身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小任务，神秘的小任务要带给我们。 现在就我要讲讲我自己的故事吗？ 对，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会很好奇，因为你既不是一个出唱片的大咖， 对对对， 也不是一个准备要发新歌的歌手，你为什么会来到北京音乐广播？ 今天我是有带着一个小任务来的，确实是。现在先卖个关子，不告诉大家。 好。 那我先讲讲自己所谓刚才说人生不如意的时候，伤心的时候的事。怎么说，现在我是一个普通的青年，在普通的岗位上工作的。 哎，其实我觉得刚才应该是忘了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你今年多少岁？ 我今年31岁。 31岁。人生最好的年华。那现在应该说你是在工作对吧？ 对。 那之前你说人生不太如意的一段时间里面，是因为什么而导致让你没有办法工作？可能有一段比较灰暗的人生。 对对对。因为当时在上大学的大四的时候吧，突然就是查出有病，有脑瘤，还是比较严重的疾病，需要急需做手术的。 这个病症在医学上来怎么称呼它？怎么叫它？ 就是 专业性的术语。 对，胶质瘤吧。 胶质瘤。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状态和一个发病的一些症状？ 哦，症状很多，这根据你那个，就是大脑长出了一个不属于他的东西，在脑袋里， 它会影响你的很多，比如语言的表达， 对语言能力就会差一些。长在语言区的话，影响语言；长在运动区的话呢， 影 响走路啊，就是手的动作。如果长在别的区域，眼睛会 就会失明，就会看不到。 或者失语之类的。这么说着还挺可怕的感觉。 对，因为它本身不属于我们的身体嘛。 对， 对对。 所以它来了之后，而且是在那么一个很重要的在脑部，就是真的是控制我们所有人体的一些动作思维的一个地方。 对， 确确实实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疾病。 对，当时我也很年轻嘛，相对现在啊，才24岁嘛。 当时查出病的时候是24岁。 对对，所以当时难免心里会生出害怕的情绪。当时就是觉得怎么会这样，我为什么得这个病。 那已经所以很抱歉带你回到了7年前不太好的一个状态。 不会，现在 但其实现在7年过去了，你能告诉给我们大家你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吗？ 我现在已经看这个事情很平和了，这就是怎么说，我自己给自己带来的吧，可以说是。 我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因为当时沐浴得这个脑瘤这个疾病，他其实做完手术，从我们现在的这个直观的感受，感觉还跟健康人是一样的哈。 对对， 可能会有一些倦容，就是有一些状态没有那么的特别好，但是它其实多少还是会影响一些语言的一些功能。 对对对， 影响你的思路，影响你的语言表达。所以在一进到直播间之前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待会儿可能会有点语无伦次的感觉，因为可能他多多少少会影响到我的一些思维表达。 其实年轻的时候还是很贫的一个小孩 啊，年轻的时候，你 现在 也很年轻， 现在就没有那么贫了。 那等于在7年之后，你在这7年当中做过了几回手术？ 就是刚刚做的这一次， 刚刚做了一次。 前24号，这个10月24号，做完的一个手术。 据说那一天还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是7年前的10月27号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就我第一次做手术的时候，正好是我当时还没有结婚的妻子，女朋友，当时叫她的生日。她对我就是当时是不离不弃吧，守候在我身边，始终支持着我，让我也有勇气面对这个病魔。 所以 7年之后也差不多还是她生日附近，也做了一次。 所以刚刚你看，我们用了一些时间讲述的是发生在沐浴身上的一个经历哈。但是沐浴今天带来我们直播间其实他身上的任务或者说讲述的故事不只是你身上发生的经历。 对对， 还有一个委托你的人他的经历。所以接下来可能沐浴要花一点时间来讲述一下他的故事。 好好好。就是这次我在做手术的时候，我很有缘分的碰到我同屋一个叫佳佳的男孩，他是26岁，和我第一次发病的年纪差不多。他的经历呢，也跟我刚才讲的也很相似。他是从广州来的，他的女朋友也是和他相处时间大概有2年，不离不弃的，连广州的工作他都放下了，和他一起来到北京，一起来看这个病。当时我一见到他，就觉得我们俩很相似，从性格上都挺相似的。 你就仿佛看到了7年前的自己一样。 对，我仿佛看到了7年前的自己。我一听说他的女朋友叫小麦，对他不离不弃的，当时我心里就很激动。 然后你就想到了你当时的女朋友， 对对对， 也就是你现在的太太，对吧？ 对对对，所以我就给他讲我的故事嘛，而且我也告诉他我现在恢复得很好，这复发呢，这是意外的情况，不是每个人都会的。他看到我现在那个状态呢，他可能也会放心一些，因为他是第一次，他特别理解他当时的那个情况。他的女朋友也给他很大的鼓励，很开朗的乐观的一个女孩，没有说哭哭啼啼的，就始终陪伴着他。其实佳佳那个男孩还是有点害怕的心理，我也是尽我所能的帮助他吧。 等于你见证了佳佳从一开始面对病魔比较胆怯的状态，到他现在勇敢的跟病魔做斗争，并且还能够紧紧的抓住手边的幸福，这样的一个2年的这个时间，对吗？ 对对，其实佳佳一开始状态就不错了，但是我是理解他的嘛，我们俩性格相似嘛， 想法也相似，我其实知道内心还是很不安的，当时那个感受。 嗯嗯，应该说当时其实你们两个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相遇，也是医务组人员的一个小小的安排。 嗯，我觉得是很感谢的， 因为他们发现你其实是一个很阳光积极充满能量的人，也希望用你的能量去带领这样一个曾经害怕病魔的佳佳，对吗？嗯， 对对。 那佳佳为什么有什么样的任务要交给你呢？你今天要在广播里面帮他完成一个什么样的小小的心愿呢？ 就是帮助他，可以说现在可以说吗？ 可以啊。 就是帮助他向他的未婚妻正式的求婚，正式的。 而且小麦今天啊，对不起，今天是沐浴来到直播间，还带来了佳佳的一个声音，对吗？我们来听听看哈。 小麦，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听到那首我听到沙漠下暴雨，好像走调了。那个时候天很蓝，你跟我聊天，我从来没有在那个群上聊天，不知道为什么成为了好友。第二天我们就去电影院吃了你最不爱吃的肯德基。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喜欢你的，但是我很确定我现在是爱你的。直到今年的五月份，我与你看了那场复仇者联盟三，灭霸打了一个响指，宇宙死了一半人。那个时候我也打了个响指，我却发现我自己的响指打不起来，我的右手没有那么的灵活。我就去了医院检查，七月份的时候确定是 D 级别的胶质瘤。我当时心情很沮丧，其实这么久没有跟你敢表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得了这个病。我说清要害，想要跟你分手，你拒绝了我。我也不知道你那么傻。今年十月份我们来了天坛医院做手术，在手术前夕你给我求婚。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跟我求婚。手术做完了，江主任说我们的手术做得很成功，这段时间你对我也有很多的照顾，对我的家人，对我都有很多的陪伴。一个女生能做到这种地步，我觉得实在是了不起。时间过得真快，这样就相识两年多了，我们的感情经住了真正的考验。其实也许过去的我太懦弱了，不够坚强，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也让我成长。你就是我的福星，我是真的爱你的。想爱你，你愿意嫁给我？ 吹呀吹，你呼吸我黑一个梦。啊呜呜啊，心里欢天喜地，我的诉说，我的执着，我的脆弱，我的所有承诺。阳光洒在我的身上，我要一辈子永远拥着你。啊呜哦哦哦，春风拂在我的脸上，我一定不会让你哭着眼睛。啊呜哦哦哦，天上星星，你的眼睛。啊呜呜哦，爱不完的心情。 哀愁，你的回眸，你的一颦一笑。 我不知道小木你有没有听过周华健的这首歌，我特意找了一首老歌，因为你说你可能有几年时间没有特别认真的听歌了，可能留在记忆当中都是一些对老歌的记忆。 对对对， 你对他的声音很熟吧，周华健？ 这个我小时候这么说不太好吧 没关系， 小时候我对还挺喜欢他，模仿他也还不错 还曾经模仿过他哈、 就是、 其实刚才我在话筒前也是在邀请过，说要不要待会儿让小木唱首歌，小木一直很腼腆说我现在可能因为体质的关系或者因为力气不足，可能连说话都需要酝酿一下底气，所以唱歌的话我还是有点吃力，所以我说没关系，等到我们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再来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如果你愿意在节目当中唱起你喜欢的歌，我会留一些时间，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听众想听到你的歌声的。好，说回来，刚才你最好的朋友佳佳啊，这位病友他说要向女朋友小麦求婚的事情，你知道多少？ 我知道的不多，因为很神秘嘛，他就是想送给他一个不一样的特别的能让他记一辈子的特殊的婚礼。 想留给他一个特别美好的记忆。 对。 其实呢小木也在刚才直播前告诉我说，小胡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心愿，那至于这个心愿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都不是很清楚，对不 对, 对, 对, 对， 我们都需要暂时的保密。而如果此刻佳佳的女朋友小麦你正在收听的话，收听着广播，收听着 FM974, 想要见到你的小胡，想要知道他这个心愿到底是什么，可能就需要你见到小胡，由他来亲口告诉你了，对不对？ 没错。 我们知道可能这个时候小麦去医院找小胡了，结果小胡恰好今天不在医院。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哎，我也不清楚哎。 对，我们虽然相视一笑，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哈。那小麦，如果你在医院没有见到小胡，也不要着急哈，他很安全。你现在所搭乘的出租车上就有一个找到他的线索，一个信封，里面有小胡现在所在的地标的位置。请你打开那个信封，这就是你通往幸福的道路。而小胡也在那里等着你。 相聚的时间也许不算多，只有短短一刻，却能在人生漫漫的旅途画下彩虹颜色。手心的温暖也许不算多，只有这么一刻，却能在这样寒冷的夜晚化作星星闪烁。我们都曾迷惑，也曾陷入沼泽，还好有你借我的阳光，让希望都降落。总有一些梦想对你诉说，等美梦成真的时候，你陪在我左右，仰望天空多辽阔，多一颗温暖在你我的手中。 你和我都是行走在人世间风霜满身的旅人，希望我们可以一同靠近爱，一同靠近温暖的人，温暖的事，可能在寒冬到来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孤单，不会觉得寒冷。小麦，对不起，我总在喊小麦的声音，因为我真的很替小麦高兴，因为应该说他两年的付出，应该说他这两年的不离不弃的照顾，换来了他的男朋友佳佳，还有以及作为他佳佳最好的朋友沐浴的一个见证，所以我相信小麦这个时候有可能在出租车上就已经是泪奔的状态，但我们两个也算是携手完成了一个任务哈。那沐浴，可能今天你坐在这儿不只代表的是你自己，不只代表是佳佳，其实代表是更多的可能，不小心对不起，是不幸罹患了胶质症脑瘤这样的一个患者的群体。那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有什么想要对关心你的人们所说的？还有什么想要对家人和对自己说的？我想把一切时间留给你。 好，那其实我来之前我没想到我能代表这么大的一个群体。 对不起，是我给你拔高了， 但是没关系， 因为我是想让你在这个时刻，对， 我也可以就是说一说我的作为一个患者的感受。我觉得 得了这个疾病的人，你未必是不幸的，你经历过这个事以后，你可能获得你以前得不到的东西，因为不是人人都能有这个经历的。像我跟小胡经过这个事儿，都得到了一份真的来之不易的共患难的爱情， 嗯，还有友情， 好妻子，对、嗯。然后我这次呢，我又收获了友情，相信小胡也是跟我一样， 嗯， 他没想到他从那么远的地方来治病啊，遇到我和我这么聊得来的一个朋友， 嗯。同时还有，因为我听了你们的故事之后，我发现其实，在你的身后还有一大批，应该说 支持着我们， 支持你们，同时真的是为这个病患在不断的工作和努力着的医务人员， 对， 就是如果没有他们的 辛 劳的付出，对，可能你们真的很难有这样美好的现在的生活。嗯， 他们真是怎么说，真是就是来救助我们的天使， 嗯， 来帮助我们度过难关的， 就谢谢他们哈， 真是感恩，真的是打心里感恩。 谢谢沐浴。那沐浴呢，我还是有一个小小的过分的要求，我还是想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想要听到你用你比较快乐的声音，用你比较温暖的声音唱起一首歌，因为有可能你会唱的歌正好也是我会唱的歌。 好的， 这样我会跟你一起唱， 试试， 给你加油，给你打气。 嗯， 你想唱到的是谁的歌？ 既然刚才聊到了友情，我就唱一个老歌好了，我小时候就听的歌，就是周华健的朋友，我希望那个我和佳佳能够友谊长存。 那我帮你起个头还是你来起个头？你自己起个头吧，因为男调女调不太一样。朋友一生，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谢谢今天沐浴做客我们北京乐广播，同时也希望你能够早日痊愈，早日康复。 谢谢，谢谢您。 听说你马上要在明年过春节的时候当爸爸了 啊？对，确实。 这个好消息为什么不敢告诉给我们啊？ 这个不敢乱讲。 那想对妻子说什么？想对肚子里的宝宝说什么？ 我对妻子说之前，先对爸妈简单说两句。 好， 真是谢谢你这么多年来的对我的宽容和照顾，然后包括我妻子也是，我也是非常感谢她这七年来对我的照顾。对我不离不弃的， 好， 重申我， 好，感谢沐浴今天做客节目， 好， 谢谢你。 想在里面放一份爱，外总是被打败，真的好无奈。其实我实实在在，不管帅不帅。 想要找回来 自己的节拍，所以这一次我要勇敢大声说出来，期待期待你发现我的爱，无所不在，我自然而然的关怀，你的存在 你的存在， 心灵的灵的方向我一眼就看出来，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有理由，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身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其的温暖的房间。刚才974直播间也真的是名副其实的一个温暖的房间，而刚刚在广告的间隙，我也是送走了我们的小木木玉，我觉得我现在满脑子当中都在回忆着他刚刚讲到的他和他太太的故事，还有佳佳和小麦的故事。也希望刚刚在车上收听我们广播收听节目的小麦能够找到那样一个信封，里面有他通往幸福的线索，能够跟佳佳相遇，有一个非常幸福浪漫的求婚的现场。 你的手在寒冬时候贴在我胸口，想起你泪流在难过时候躲进我怀中，如果不曾以为我们能一直走到最后，我就不会想你想到眼泪失控。我好想知道我和你之间出了什么错，是缘分不够还是水星逆行你的星座，让你渴望去到另一个怀抱比我更温柔，无法想象属于我们爱的角落，你不愿意再停留，就让我成全你的梦，让你找想要的生活，找个人白头到老，如愿以偿，只是没有我，就让我再做一次梦，我们的爱如愿以偿，你还爱我，从没离开过。 刚刚才打开了微信平台，还看到了大家的留言，很抱歉没有刚才在小木在的时候把你的留言念给他听哈。谢谢说句心里话，谢谢中庸，谢谢这天真好，谢谢宋丽费劲儿，还有 Memory 的留言，这天说泪奔加油兄弟，有情人终成眷属，祝福你们。还有宋丽说听完了刚才佳佳的录音，心里想到很多，祝福他们，希望他们早日能够康复，爱情万岁。 有没有可能不让时间带走所有回忆的轮廓，就让我成全你的梦，让你找想要的生活，找个人白头到老，如愿以偿，只是没有我，就让我再做一次梦，就让我成全你的梦，让你找想要的生活，找个人美好幸福走到最后，别再想起我，就让我再做一次梦，一起到世界的尽头，梦醒之后寂寞也自由，我们都拥有。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天堂，从贝壳你们可以听到整面海洋，我曾和你们一样有这样力量， 这首歌叫幸福感，现在最让我感觉到幸福感的一个画面就是最好的时光发来了他刚刚买回来的饺子馅儿的配料，这是茴香吧，这饺子馅儿料已经买好了，交完了暖气费，今天回家就包饺子去了。 爸， 立冬快乐，也希望这一天吃饺子吃得愉快。好了，马上要结束今天10月7号立冬这一天周三的和你一起唱的直播的时间，戴毅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尤其是在上半时段默默的在收听的朋友们。稍后4点钟是能量音乐，周三立冬快乐。 雪让我有点快乐，那片白色和伸向远方浅浅的褶皱，如果这时候飘落钢琴单纯的音色，我会对自己说冬天快乐。我喜欢没有刺的窗，透过它天空很晴朗，树梢上残留一点月光。我喜欢关灯的球场，我独自听日子回荡，黑夜里凝视一点忧伤，习惯你就把我当作你，我们就在一起呼吸，安静而整齐，伸向远方浅浅的褶皱，如果这时候飘落钢琴单纯